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。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总体上比较少，扩散条件将逐渐好转，光照充足，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，预计下午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，户外活动是一穿毛衣类的服装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1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大理国丞相领着一群求降官员走来，后边十几个将士压着五花大绑的高忠勇，其后跟着抬3口棺材的士兵们，拎着的一个笼子里装的是高翔的人头。忽必烈说，把大理国求降使臣带进来。不一会儿，大理国丞相走进来，身后跟着几名官员，在后边推着缚绳在身的高忠勇被士兵压着，丞相带头，众人跪下。丞相说，大理国使臣丞相跪拜大蒙古汗国大王殿下。忽必烈说，大军到你们这儿这么长时间，你们为何迟迟不肯投降，空耗我军马？丞相说，大王此言差矣，大理国兴300余年，也是上苍赐国运，天子承制，根基雄厚，国富民族，兵精将勇，朝政礼仪治权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北有金沙江之险，周围有高山峻岭环绕，如此美好江山社稷，难道我们拱手相让，或者望风而降吗？一条毛虫尚且暗头动尾，何况几百年的圣朝？忽必烈闻听是哈哈大笑，你真是长了一个巧舌头呀。我且问你，如此强大美妙的王国，为何现在还是向我投降了？丞相说，大王，上天赐国运有长有短，我大理王国300余年的国运与你们中原各皇朝相比都长久了，足可以骄人。如今国运已尽，是上苍之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今日国王向大王投降，是顺应天意民心的贤王明智之举，也是为了黎民百姓不被屠戮。忽必烈说，我若不接受你国王的求降，我 会怎么样？丞相说，那我们只好全国同仇敌忾，血战到底，与江山共存亡。大王，到时您得到的将是满目疮痍、一片片坟头、漫山遍野的冤魂。忽必烈又说，那我的使臣进了你们的王城，为何没有回来？丞相说，请大王宽恕，奸臣高翔瞒着国王，为了加害于国王，暗中派人杀害了贵国三个使臣。亲手杀害使臣的高翔部将高忠勇我们已经绑来了，还有奸臣高翔的人头也带来了，同时送三名使臣的尸首，向大王请罪。何丹一听愤怒至极呀，摁着刀柄来到丞相跟前，嗖的一声抽出刀来，举刀就要砍。忽必烈威严地喝道，退下。何丹瞅了一眼忽必烈说，王兄，杀了他为孩儿报仇啊。忽必烈说，把凶手带进来。士兵们把高忠勇推到跟前，还把装在笼子里的高翔的人头放在前面。忽必烈说，我问你，你们丞相所言都是真话？高忠勇说，丞相所言都是真话，但是我恨不得把你们都杀了。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们这儿来攻略杀戮，我们杀你们难道不对吗？天理昭昭，我们杀的是强盗。忽必烈说，何丹王帝，这个狂徒交给你处置，用他祭奠玉律术，让他安息吧，把他带下去。士卒们往外押高忠勇时，高忠勇还继续大喊，我要杀了你们，我要杀了你们。高忠勇伸出舌头用牙一咬，把舌头咬断，然后血喷出丈余外，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。高忠勇口吐鲜血被推了出去。忽必烈说，大理国丞相，我问你，你们城破在即，以什么条件求降？丞相说，国王归降以后，可带大军到全国各地一一收复州县，让大王兵不血刃，收复大理全境，求大王不要屠戮王城无辜百姓，保全国王祖庙不毁。忽必烈闻听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说，你先下去等候吧。丞相叩首站起走了出去。等使臣走远，忽必烈才说，大理国使臣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以为如何呀？何丹第一个站起说，大理国杀我使臣，又耗我兵马几万，死难的冤魂们都不会答应我们这么轻易地接受他们投降。投降可以，但是不能饶恕王室和三品以上大员，格杀勿论。董文炳也是满眼喷火，大王说的极是，进城以后可以不杀百姓，但是军兵官吏必杀，以为我死难的几万将士。姚叔说，大王，两国交战，将士死亡不是屠城的理由，而且杀三个使臣的是他们奸臣暗中所为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大理国王承诺可以领大军到各地一一收复州县，这样我们可以兵不血刃收复大理全境。 没有兵灾的江山，将来可休养生息，课税徭役，成为灭南宋的后方基地，极为有利啊。我亦接受他们求降条件，请大王决断。何丹说：哼，大军兵临城下，还敢杀使臣，损我几万将士几十万马匹才知投降，还要保全什么祖庙和性命，这是蔑视我大蒙古汗国，王室和三品以上官员一个不能留，一位死难将士的亡灵啊。刘秉忠义正辞严地说：大王说的不妥呀，大王和董将军痛失爱子，我也十分沉痛，但是我是大韩国的谋臣，不得不以韩国的大局出发，一旦大军入城，大理国将士官吏必将藏于民间，我将士纵兵杀戮，大理国王城必将成为鬼城，而且各地纷纷效仿，收复大理全境更难了。我们收复一个没有人烟的鬼城焦土又有何用？更为可怕的是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，将来我们周围全是仇恨者，这大理如何治理？什么时候能够安定？会后患无穷的，请大王三思。兀良和台说：大王，我以为刘先生说的在理，以我心中的仇恨，也想杀他个昏天暗地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入大理以来，我们牺牲了六万将士，损失四十余万军马，令人心胆俱痛啊。但是以长久之计，接受求降条件则为上策。忽必烈微微点了点头。何丹气呼呼地继续说：丧子之仇不报，我无颜见先汗们，求王哥成全我。忽必烈表情凝重，看着何丹说：玉律树、董小阳这两个孩子在我身边多年，帐内帐外，鞍前马后效劳，他们没了，我不心痛吗？董小阳身上中了78支箭，箭箭扎我的心呢。但是你们二人好好品品他们说的话有无道理，我们把他们都杀了，孩子们就能活回来吗？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报道：大王，开平府大夫人处来人求见。忽必烈说：快请。年轻的阿合马快步走进来，跪倒在忽必烈跟前：家奴阿合马奉大夫人之命前来拜见大王，并为大王效犬马之劳，大王夫人的信在此。忽必烈展信看道：夫君在上，不知何日相见，花剌子模国灭之时，带回草原的家奴后人阿合马，聪敏善思，尤其是极善于理财，夫君周围文臣武将居多，唯缺理财之人，阿合马可一用。看完了信，忽必烈沉思片刻说：阿合马，我要是把你留在大理任课税官怎么样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两天之后，段兴志带着文武百官向忽必烈投降称臣。忽必烈坐在白色的场帐之中，身后立着宝音图、贺红杰，左右坐着兀良和台、何丹、刘秉忠、姚书、董文炳等人，前后布列有宿卫军近1000名将士，衣甲鲜明， 刀剑闪光，庄严威武。大理国王段兴志领着王室贵戚文武百官走过来，由远而近，走到离忽必烈十余步外，跪下，手举传国玉玺，大声道：大理国国运已失，气数已尽，罪王段兴志今献传国玉玺，率王室和文武百官向大蒙古汗国大王跪降。董文炳走过来，从段兴志手中接过玉玺，拿给忽必烈看。忽必烈看完，点了点头，朗声道：大理国王段兴志，你且听着，大军到来，你违天理，逆人心，固守顽抗，牺牲我几万将士，几十万良马，大理境内所过山山水水都有我将士的亡魂，我理应斩你首，灭你九族为阵亡将士，超度亡灵。但是念你后来幡然悔悟，顺应天意人心，举城跪降，又愿为我收服州县，所以我大军不入城，不枉杀一人，优待你王室，任你为大蒙古汗国大理路宣府副使，协助达鲁花赤抚境安民，文武百官可以选任原职。段兴志匍匐在地喊道：谢大蒙古汗国大王。段兴志投降以后，大理余部有过几次反抗，不过很快都被蒙古军队镇压下去，大理是顺利平复。忽必烈等人于是打算挥军北上，这一天和姚叔等人商量下一步打算。姚叔说：大王回到大汗身边以后作何打算呀？忽必烈说：眼下人马已经疲累，再开平休整一段时间再说吧。数日之后，忽必烈等人终于回到都城，见到蒙哥，忽必烈跪拜道：臣弟忽必烈经略吐蕃，灭大理，全靠大汗兄威服四海，所以所到之处纷纷归顺。不幸的是，死亡将士63285名，其中千户长9名，陆总管宣抚使5名，损失战马40余万匹，罪责在臣弟，望大汗兄对死亡将士家眷抚恤，对立功将领予以奖赏。蒙哥说道：王帝快起，坐下。忽必烈起身坐在一旁，蒙哥说：远征云南蛮瘴之地，损失人马在所难免，武帝安抚吐蕃，灭300余年王朝大理国，开疆拓土，纳入大蒙古汗国之下，可谓立了盖世之功。万户长以下官兵将士的奖赏，一切由王帝处置，万户长以上的文臣武将禀报我知，我意分三路大军全面伐南宋，除却这个心头之患，我要亲率中路军。王帝刚刚回师，暂回开平休整兵马，休养身体，等我捷报。忽必烈说：大汗兄，臣弟在回军路上走得慢，已经休息过来了，我想随大汗兄继续征南宋。蒙哥又说：你的脚伤怎么样了？母 亲最惦记着你这脚伤啊。忽必烈说，母亲身体如何？韩兄，我从大理带回来十几头大象，韩兄，你都留下吧。蒙哥说，留我这儿几头，给母亲送去几头，你自己也留下几头吧。开平府外草原一个湖边，金莲花开满了草原，湖水静如处子，水鸟在空中飞翔。忽必烈、巴特尔、姚叔、刘秉忠、连希县、郝经等人坐在草地上相谈。姚叔说，大王不能再闲养下去了，据说东路攻荆襄的大军受阻于大江北岸，为此大汗震怒，又倒是征战求良将，治国似贤臣呢。刘秉忠也说，大汗亲率的大军也被挡在河州钓鱼城下。巴特尔说，只有从大理顺江东进的兀良合台大军还顺利，现在已向潭州进发，现在行动最迟缓的还是东路塔查尔大王的军马。大王请出征可以领东路兵马，而且过江至鄂州最容易震动南宋。忽必烈说，现在南方暑热，我想速回哈拉和林汗城拜问母亲，母亲年迈了，带回来之后就请示大汗出兵。众人闻听一起点头表示赞同。千里之外的哈拉和林汗宫外，索尔呼和塔尼站在一高处向南眺望，身边站着几名侍女。这时阿里布哥骑着马在几十名侍卫的护卫下缓缓过来，由远及近。阿里布哥看见母亲下马走了过来，索尔呼和塔尼问道，阿里布哥，你不是说忽必烈要回来吗？他在哪儿啊？阿里布哥扶着母亲说，母亲还要等几天呢，您天天在这儿等干嘛？不要累着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索尔呼和塔尼说，我不累，我再看看能不能看见他。索尔呼和塔尼突然手指远处说，哎，你们看那一群是什么？是不是忽必烈他们？阿里布哥说，母亲，那不是，那是龟圈的马群，您看太阳都快要落山了。索尔呼和塔尼呢喃道，唉，马群也知道规卷呢，可是这些人为什么就不知道归家呢？说着说着脸上就挂满了泪水。阿里布哥温柔地向前扶住母亲，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，也映红了这些人的脸庞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 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一岁的时候你在干嘛？ 一岁吃奶学步， 真 low。 你说点不 low 的我听听。 一周岁庆生狂欢一整月，实木再升级新品不加价，全场一价含999每平米，省到乐翻天。 这谁呀？ 全包圆儿。店庆狂欢月，超级惊喜，嗨翻全场，名额不多了。 这一岁生日 party 够热闹。 4006068866，凑热闹，占便宜去啊！ 4006068866，厉害了我的全包圆。 想见店内活动。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？ 为了省钱，饿两顿吧。 不就装修吗？找全包圆啊？还至于这么苦？ 就是那个全场999每平米，一价全含的全包圆。 对，你家80平。